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人岁数大了啊，这个到了老年以后呢，应该说很多人都有慢性疾病。那么其实有了慢性疾病呢并不可怕哈，我们在积极治疗的同时要很好的养生保健哈，应该说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和慢性病和平相处，这是我们大家都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哈。 是这样哈，赵老师，其实我们跟很多听众朋友哈，张主任，我们在跟听众朋友咨询的时候，其实很多尤其是老年听众朋友哈都会说自己身上有很多种慢性疾病，而且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郁闷，其实这个很正常。就是我们到了老年，完全身上没有疾病哈，其实不太可能。 是。 很有可能我们是有病的状态，而且有好几种疾病的状态，但是只要是我们能和这些疾病和平相处，能对抗得了这些慢性疾病，其实老年生活依然是很快乐的。 是的，所以呢说到这儿呢还得要好好的养生保健哈。这个张正主任也好，贺云主任也好，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说养生保健的内容，而且呢还为大家呢撰写了这个四季养生的非常实用的小册子哈。冬天咱们有了，春天有了，秋天有了，最近咱们夏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小册子又出版了。 是，我们说这个人啊，他生活在大自然中，包括人呢、又是一个这个高级动物，高级动物大家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活在二维世界。怎么讲二维世界呢？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客观世界它的存在，比如说春夏秋冬，比如说地球围绕着太阳转，比如说这个24节气，就是说有一些现象它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这个道德经里边啊，就老子写的这个，我们把这个叫做道。那么我刚才说二维世界，人那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它是什么世界呢？是活的我们主观世界。就是我们认识的是个世界，客观它是一个世界。但是我们这个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认识对了，我们一切都很顺利。我们要违背大自然，那我们就会身体出现健康，包括我们管理这个社会它也会出现问题。 是的。 所以你看就有这样的说，人法于地，地法于天，天法于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什么？就是自然科学，就是说它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冬行夏令，到冬天了，你穿个裙子，你都是按照夏季那一套穿衣的话，这个大家非常容易这个明白。所以谈到这个健康与疾病，大家想一下，有没有那种一生不得病的人？因为人是个动态， 这肯定是没有的。 我们的情绪要不停的在调整，我们的饮食要不停的调整，我们的生理机能在不同的年龄它不停的在退化。所以大家呀，对于健康和疾病，把它就认识成为一种什么呢？它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 那在日常的咨询中，我们就发现有些人得了病他很焦虑，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焦虑的。即使你今天是个肿瘤，或者你有心脏病，或者你有这个病痛，那么在客观中他一定有一个针对你这个病的治疗的方法在等着你。 嗯， 只是说你今天有没有找到他。 嗯， 那我们今天面对疾病来说，对于救治性的疾病，那我们去医院。对于养生的，我们有伟大的这个祖国这个医学，哎，谈养生谈了治胃病，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还有一个对于这个慢性病，我们怎么来养生，我们怎么来调养，这个大家就要去学习。 嗯， 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就你刚才说的和这个健康也罢，疾病也罢，能够和谐共处。 嗯， 因为我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呢？上次记得有一个昌平的，老太太，她说她养了个闺女，结果老伴儿呢又卧床，闺女呢又到了谈恋爱的年龄，而她自己呢又有高血压，又有头晕。她说：“哎呀，我是心力交瘁，这边要操心老伴儿，那边又操心闺女，有时候现在又到了谈恋爱的这个年龄，晚上还不回来。”她说：“我一晚上就睡不着觉。”她说：“我整天就生活在这个焦虑中。”我说：“第一，你现在这个焦虑是因为你这个高血压导致的，你这个供血不足，哎，有了这个症状，再加上这些，哎，生活中这些事儿，你心里承受不了。” 嗯， 我们说心主神明嘛，你那个心不是正常的心了，是一个健康都不保的，那你这会儿当然这个情绪就不好了。 嗯， 所以说这个的意思是大家要通过这个学习，找到适合自己养生保健或者对疾病管理的方法。我们每个人啊，他都可以幸福的生活着。 嗯， 毕竟来说，生命就这一次，就是我们每天，其实这每一天就是一生的一次，这一活就没这一天了。 嗯， 那为什么不去研究它，把它好好的活着？ 对，其实张主任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平常经常说那句话，就是老生常谈，三分治七分养。 嗯， 那么这个养当中呢，既包括这个养生保健，那么养生保健当中呢，其实你的自身的修养，内心的这种保健和养生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你心态好的话，其实这个病对你来讲不是什么问题。 嗯， 如果你心态不好的话，即便你的病不严重，那也有可能最后就越来越就不可收拾 啊。哎， 所以就是刚才您提到一个二维世界，我特别的赞成，就是既有主观世界又有客观世界，那么我们一定要去适应客观世界，而且呢在最大程度上丰富自己的主观世界。嗯，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什么的病症啊问题在我们心里都不是个事儿了， 是把这个只要这个统一起来。 哎， 大家想一下，你就是病再重，你一生里边在医院待的日子是少的， 对， 更多的日子我们是在家里，还有我们怎么这个调养。那你这没有这方面的素养和没有这方面的支持的话，那你是做不好的。 嗯， 这也就是我们三个人这个从年初到年尾 每 天 陪伴 大家， 对， 唯一的我们的自豪的地方，哎，可以能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对，当然了，这是我们的一些感慨哈。具体还是要为大家做些什么。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张正主任也好，贺云主任也好呢，已经为大家准备了夏季的五行五色的养生的小册子。我刚才看了啊，真的写得非常好，然后的装订也非常的精细哈，特别的考究，而且内容呢也非常的实用详实。 嗯，这就是张主任说的，道法自然。 嗯， 哎，这个自然呢，赵老师有两方面的自然，一方面的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这个张主任讲的客观世界，我们要顺应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比如说夏季了，我们就要用夏季养生的办法来维护我们的健康。 是， 哎，那么还有一个道法自然，就是刚才赵老师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心要服从我们人的这个生理，对吧？让我们自己的客观的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和我们内心的这个一个心态，他们之间有一个平衡。 嗯， 所以这样下来呢，不管是有病还是没病的状态下，我们依然能活得很好。哎，比如说到夏天了，哎，夏季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炎热的季节，对吧？ 嗯， 心呢是属火的，那么在夏季呢，对应的就是火， 养的就是心，当然后面藏下是养脾哈。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夏季我们如何来养好心，如何来养好我们客观的这颗心脏，如何来养好我们主观的这个心态，哎，其实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是的，其实有了病以后啊，确实我们也知道非常痛苦。咱们经常说是病拿的啊，有时候这个心情不好啊，容易发脾气啊，对周边的这个亲人呐，对他的关心甚至都视而不见呀，还暴躁等等。这有人说呢是病拿的，其实说句真心话，还是心态不是特别好。 没错，一个是心态， 对， 一个是要有这个科学的方法。 哎， 比如说我们说老说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其实健康管理里面不光是管你的对健康人管，怎么把疾病给管起来，一切都是可控的。那么就像你刚才说，情绪是可控的， 对， 然后痛苦是可控的，然后生活的协调性也是这个可控的。那么就是大家一定要遵循这个道，就是刚才说那个客观的那个，有一个适合你的方法，你把它找着，我们就可以一样这个平顺的这个生活着。 是的，有病不怕啊，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面对这一点呢，目前我们正在应用细胞分子的断层扫描给大家呢进行风险的评估啊。如果您有些慢性病的话呢，也可以来报名，然后呢评估之后将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那时候您就放心了啊。 是，他这个断层扫描呢跟我们这个临床这个检查不一样，临床检查你看是判断什么呢？判断疾病的。可是这个怎么才能知道我身体存在患病的风险，或者说我已经患病了，怎么知道我这个危险的这个程度？你刚才说这个细胞断层扫描，它是做这种趋势判断的， 对， 也就是预后，然后我们怎么来防？这样的话，我们靶向的针对性的去保健，或者说我们去管理这个慢性疾病，就能取得这个事半功倍这个效果。 就是 准了嘛， 对， 是吧？ 把健康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失控哈。 对， 如果呢您对这个应用细胞分子断层扫描进行风险评估这个事儿感兴趣的话，可以早晨8:30之后来进行报名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关于夏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个养生小册子啊，好像这回又订的这个非常多，但是很多人呢都特别想要啊。我们也是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对，而且有很多听众朋友要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时候，到后面就没了。所以这个数量确实是有限哈。您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断层扫描，如果扫描出来了我们这个心血管方面有问题，有冠心病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夏季是一个养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令的季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款代茶饮呢，对不对？那么如何来做，用什么食材，那我们这一本夏季养生 都有 五色当中，哎，就有，我可以跟大家说一段哈。您看我们有一个降脂养心茶啊，这个药材也非常简单，草的决明子哈，还有陈皮，是广陈皮，还有山楂、何首乌、乌梅，这几样各十克，然后呢折泻野菊花、车前子、甘草各五克，哎，这些药材放在一起，在锅里煮30分钟，哎，然后把这个茶拿出来放到壶里，我们一天就来代茶饮，非常好的降脂养心这样的作用。 对，都是一些这个小偏方了，非常好，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大家就可以做到一个养生保健哈。那么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这本书的话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数量有限哈。哎呀，我都非常喜欢这本书，我现在手里就拿着哈。好，那您的可以拨打免费索取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 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实际上呢，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我们是每天早晨六点跟大家谈养生说健康，是吧？那先后呢为大家介绍，比如说抗纤维化呀、茶色素啊，以及金蝉花，还有醒脑汤，还有保护人体骨关节健康的八种营养素，还有保护眼睛的叶黄素等等等等啊。像这些呢真的都是一些手段。那么我们如何活学活用啊，对您的养生保健起到一定的作用，使您更加的健康，其实这也是一个方案啊。 是，我们这个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 虽然说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方法，那么多的这个效果，但是大家都不要把它神化，一定看适合不适合你，就好像医院药房里面有那么多药品，那每一个药品都是经过审批的，都是这个好药，那不能说哦这个东西好我就去吃去，那要是怎么样，要经过专业人员的跟你做决策， 看适不适合。 没错，那对于养生保健来说，这一方面的社会话题也非常多啊，就是说这个今天看个这宣传，明天看个那宣传，哎，人家说这个好我就跟着去用了，哎，人家说那个好我又跟着去用了，我觉得这都是不是科学的这个方法。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这些产品呢，它是为你的目的和方案服务的。 对， 那这个方案就是这个决策，这个很重要。那对于养生来说，或者慢病管理来说，我们总给大家说的这个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它就是一种养生和慢病管理的这个模式。它是要遵循一定这个流程。比如说我们先要收集健康信息，什么症状，原发病是什么，治疗史是什么，目前到什么程度了，我现在身体最痛苦的是什么，我想通过健康管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第一步。当把这些收集全以后呢，你应该把它交给专业的健康管理人员，他要帮你做决策，最后发现你这里边主要矛盾是什么，次要矛盾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憋闷喘，可能有些人是心肺都受累，但要搞清楚你的原发病是什么。如果你的原发病是这个因为冠脉这个供血不全，是因为冠脉又影响这个肺循环，又引发了这个肺部这个疾病，那我们应该解决主要矛盾。但是没有这个收集这个信息，没有进行这个分析评估的话，就是有些人可能说，哎呦，人家说能对那个胸闷气短好，他就去用去了。结果呢，哎，他就不对。所以这个在健康管理里面，风险评估和这个分析就相当于这个，哎，我们到临床去做诊断一样，没有这个准确这个方案，后面都是白费功夫。 对，其实有些朋友呢，经常会问，哎呀，这么多的手段，你哪个是最好的？你们说吧，等等。其实这种说法呢，本身就不是太合理哈。其实适合您的 就是最好的。 哎，而且还有一个啊，就是听众朋友呢，他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身上有很多慢性病，他就会问，哎，张主任，我有很多慢性病，您也说了那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先解决哪个？这就是张主任说的，我们健康管理师会为您决策一下，就是您风险评估，我们会先找到那个主要矛盾，解决完主要矛盾以后，然后再解决次要矛盾，再次要矛盾，这样的话就能维护您的健康。 对，其实我刚才在说这么多的方法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出现哈，像有的那种宣传，保健的宣传总是说一种方法就能够治百病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夸张的宣传，是不科学的。所以呢，我们刚才说，你看多少种方法是吧，针对您不同的这种身体状况，我们会有不同的方法来应对，所以这个就是合理的。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要进行风险评估。 对对， 你看现在今天的这个电子技术包括科技这么发达，所以才衍生出来临床有那么多这个诊断这个设备，比如说这个核磁CT 加强这个 CT， 还有这个高强度这个 B 超，诶，他都能把这个疾病看得清楚。但是作为这个慢病管理预防养生来说，我们应该说怎么未病先防，或者说怎么做到疾病防变。就刚才说我们是有慢性病了，但是别让它失控了， 对， 一天一天在加重， 那 你潜在的这个危险是什么，诶，这就能不能用今天的科技去发现它。所以那个应用这个生物电这个技术，把这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正常细胞它有个生物电，疾病状况的情况下它有个生物电，那它两个是有异常的，再通过计算机里边这个大数据这个比对，捕捉我们人体这里边生物电这个变化，就知道你身体的风险是什么。这就是诶，大家可以这个报名免费的来进行这个普查。这样的话你是有的放矢，能对准这个目标你去养生，你去慢病管理，而不是简单的去追求产品。 对， 产品是为，还是那句话，方案服务的。就好像药品它是为医生那个处方服务的。处方是什么？处方就是你治疗疾病那个很重要的执行方案。 所以我觉得最初还是要进行风险评估啊，这是第一步。所以如果呢您有这个要求，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报名，我们电话是8886-4417啊。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哈，我们介绍过其实有很多产品，我现在想起来的，你像什么抗纤维化的方式啊，茶色素啊，金肠花呀，醒脑汤啊，甚至对于骨关节疾病有维护作用的八种的营养元素啊，以及保护眼睛的叶黄素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为您来健康保驾护航的。但是有一点呢，我特别同意张正主任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在急症的时候啊，这时候真的是要了命了，那你必须到医院去， 对， 接受治疗， 就是不让我们去临床就 诊，对，去该吃药吃药，该怎么样怎么样。一旦啊基本上啊缓和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伟大的中华医学啊就派上用场了，这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保健养生，实际上刚才我们说那种方式方法就用上了。 没错，如果说我们到医院通过这个环节已经把疾病就给解决了，那我们就没必要再去花那些冤枉钱。今天因为临床医学它也是在探索，有些疾病它也是到了一定的治疗手段或者到节点上，哎，没办法了。那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哎我们就绝了没路可走，那还有我们这个养生，还有我们这个营养学，还有我们这个保健学，哎，但是你得科学的把它用好，这个就能够达到预期这个自己心目中追求那个效果。 如果大家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对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方法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别忘了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